三对墩，立体骨头，外八皮，搁在秤上这么一吊，够五斤整，不高又不低。拿起吧，老总，多少？哎，五斤，够吗？哎，不高，不矮，正好。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，把肉接过来了。那衣服吃肉，今天我没钱。多别扭，这么麻烦，他还没钱。郑老虎真有一套啊！没钱不要紧，赢一天没有，等下季，下季给我烧来碗碗来。我到下季不准有，三季五季我等你，三季五季不准有，十季八季我哄你，十季八季不准有。那节下酸账也不吃，节下酸账也没有，年下酸账我等你，我日子多了好往事。那么完了，这些都完了，日子多了他忘了，你说这是什么？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，你要不给就拉倒，就算兄弟我请你。老杜倒说你放屁，你请我我还不饶你，是是，凭什么请我？是是，回家时老杜别跟我一样，我这个说话没出息，坐会儿吧。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，啊，你把陆大脑袋没主意，这个小子是个脑中子，硬得怕着软得起，哎呀，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。陆大提了五斤肉出了这座肉铺子，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，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，啊，爹爹怎么样了？啊，女儿，你这个仇恨报不得了，一进门我就把他妈竟给我做一说好的，他要是给我瞪瞪眼，跟着我就扒着皮，就是不破把眼瞪，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。爹爹，狗把刀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就剩下农家我自己，俺在楼上把曲儿唱，你为俺喝了妈都住哪里，俺的愿望对你讲，你也说给俺爹娘抱怨去，是打算真能把仇报，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的，我这吹气，我这是，你在酒楼说大话，哦，是了，你来到这里饿肉吃，我咋这么馋呢？我咋这么馋呢？我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安息。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，照着路北把头试，姑娘这里要碰头，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！女儿不要这样，有主意，有主意，打打打！这个混账的东西，陆大提了五斤肉，二番进了肉铺子，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，这一番不同那一次，陆大进门把脸都过来，我说你这个掌柜的又回来了，坐下吧老总，那衣服给你要熟肉，为什么给我割剩的？耶，这不找事儿吗？这我昨天说要熟肉了，给你老总要什么肉？熟肉，这什么肉？伙计们，老总进门要熟肉，我听错了，我给老总割剩的，换什么？换熟的，换什么？说的没有了，说的呢？买了了，滚蛋！你又不留点，你还让他来？你妈了！还老总来的不凑巧，干脆了，今天没收的，不行！哎，不行，老总你坐一会儿，哎，回去拿到家里炖炖去。你稍坐一试，马上就炖好。好，老总说多少做了你炖好，我在这里吧就吃。我给你打酒，这里喝酒还不算，我叫上两个大闺女，叫上那些给你妹，陪着大爷吧就吃。天到了我走走，天完了我就住一宿啊。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，骂挠了八道正关系。呸，陆大，你不讲理，你这个说话了不得，再三再四我让你，你左我右溜把我气，为你打听帮一趟，我也不是个好惹的，拼了吧，对了吧，有你我在此地，郑老虎平手的钢刀拿在手，照着老总头上劈，啪的一刀剁来了。陆大的功夫真不利，这陆大一身身硬躲过去，一抬腿踢着把子手脖子，一上午抓着郑老虎，我怕你到底也是，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，你看衣服我活劈你，抓着把子这条腿，把那条腿踩那个结实实。两方在定是给你掐劈了两架，这陆大劈了郑老虎，把我累得了不得。 好，我们这个演出的大咒已经表演完了啊。刚才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《鲁达厨霸》。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